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学人沙龙了。今集的题目就是千年中日交流。题目就很直述的，基本上就都能够涵盖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跟我们讲的呢，我们都是老拍档，除了我之后呢，还有 Stan、Vicky 和嘉齐。大家好啦，要讲千年中日交流其实是一笔大书嚟嘅。原因就是中日其实在地缘上面就是一个相近的国家，而同一时间亦都隔着一个海洋。咁所以同一時間咧，佢哋之間咧就沒有不交流嘅本錢，但同一時間咧要好深嘅交流咧，亦都有好大嘅阻隔啊，亦都唔完全係好容易。咁所以依個就造就咗一個既有可以溝通，但同一時間又有啲唔同嘅變化嘅一個獨特嘅一個情況。咁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 日本是作為中國的近鄰，兩者之間經常都有交流的，但是我們講最近的一千年可能都有些心意在這裡，就是因為那個影響啊，或者可能交流那個密度啊、頻道本身就會比較多一些。在再之前的一千年究竟是怎樣，可能我們即文獻無精啊，或者可能史料的技術呢都未必很詳細。但是我們講到呢，譬如可能是日本近千年的發展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會是怎樣。我們的概念就是，如果是數最近一千年，大概如果是公元一千年左右就是宋朝啦，但是宋朝之前其實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交流是即可以說是最頻繁或者最互利的一個階段，就是在隋唐時代啦。隋唐時代即大概就是公元的七世紀啦到十世紀之間啦。這個這時代呢，就都有不少故事啦，或者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呢在當中出現的。但是我最想講的呢，就是中日之間的交流呢，如果我們說它是一個即互利的關係呢，咁可以點睇呢？咁當然就係日本人作為一個後發啲嘅文明，佢哋就喺中國嗰度學習咗好多新嘢啦，或者係譬如喺隋唐時代係將最先進嘅物質生活啦，同埋可能係制度啊、軍事啊嘅知識吸收咗過去。咁但係對中國嚟講有啲咩好處呢？就係呢，我哋要理解啊，喺中國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宋代嘅文獻、宋代嘅資料實物已經好興奮㗎。但是在日本是保留了大量唐代的东西。我們如果是讲到汉人中心一点的，就是禮失求诸嘢，在日本可以找到很多东西。对于我們譬如研究中古啊，研究可能是再古代一点的中国的历史呢，在日本是确实是可以说一个我們想象不到的泉源。譬如我知道一些在譬如宮外廳日本皇室裏面的一些儲藏，他們收埋的東西分分鐘是唐代，而且都未曝光，可能他們自己都未必有很有興趣看過。 是啊，不過呢，如果我們講中日交流呢，我覺得我們不單止今天的題目是個中日交流的一千年，其實呢可以講到二千年， 好多個千年。 係啦，如果從我哋撇開嘅所有神話啊、傳說啊，如果從有確實嘅文獻記載，加上實物記錄咧，咁我哋應該推翻咧，大概真係兩千年前咧，就係、是、去到東漢初年啊。咁啊，先順大家提啊，這個我哋知道東漢光武中興就係公元25年啊，咁所以咧今年咧應該啱啱就係二千年嘅紀念啦。 東漢建立二千年。 係啦，東漢建立二千年。 我整集東漢啦，遲啲。 啊，咁咧就好喎嚇，咁咧就我哋翻翻今日嘅主題咧嚇，大概喺公元57年啊，即係呢個光武帝嘅晚年嘅時候咧，就根據呢個後漢書嘅記載咧，當時咧就有咧一啲外國嘅使者嚟到咧洛陽，就朝見呢個光武帝。咁當時咧就話佢哋嚟自咧一個東方嘅島國啊，咁樣咁就叫做當時就叫做倭奴嘅使者啊，咁所以咧呢個喺文獻係記錄嘅，話當時漢光武帝咧頒發咗一個金印啊，俾咧呢啲使者送翻俾佢哋國王，咁金印上咧就寫住漢倭奴國王，咁樣好多係一個似乎只係記載喺文獻上嘅嘢，但係結果咧喺十八、十九世紀左右嘅時候咧，就喺呢個日本咧，今日福岡市附近嘅海灘咧，竟然就揾到呢個印嚇。咁當然呢個印咧出現就不得了啦。啊，我哋今日都有一個帶咗一個印嘅複製品嚟啊，咁樣。咁呢個印咧，你可以睇到就係佢上面確實寫住漢倭奴國王幾個字嘅。有啲人咧去爭議咧，就係話可能係漢倭奴國王入邊咧，所謂咧係倭國。是倭呢個地方的奴國王， 亦都有話咧係窩奴嘅國王。不過我哋唔理佢係邊樣啱啦，至少呢個咧就係好清楚中日兩個地方咧有正式嘅官方嘅首次嘅交往啊，就係喺呢個時候。咁大概依個東漢初年，到東漢完結咗啦，去到呢個三世紀嘅時候咧，大概二二幾年嘅時候咧，咁我哋知道有曹魏嘅出現，咁當時咧就係另一個記錄啦，就係咧有呢個所謂魏志嘅《倭人傳》咧，就記錄當時咧亦都喺我哋講喺日本嘅地方咧，就有使者嚟到啊，咁使者嚟到咧就朝見呢個魏國啊嘅魏文帝，咁當時咧就話佢哋嘅國主咧就是一個女主嚟嘅，一個女嘅君主，就係咧出名嘅卑微夫女王啦。 咁啊，卑微夫咧，我又諗起有套戲喎。首先就是这个的《盗墓者罗拉》的其中有一集，我记得他不是主角来的，但我记得里面有提到关于日本的这个卑微夫的女王的留低的宝藏，这个就是我那时候都比较初期 去叫做认识这个女王。之后我又有看另一套戏，就是一套很旧的戏，差不多应该是70年代的条田正浩的，就直头个戏名就是卑微夫了。咁啊，裏面就講就係嗰陣時嘅呢個耶馬台國嘅呢一個咁嘅女王啦。咁但似乎我哋咧定喺開始嘅時候講由漢開始講，但係如果講日本咧，我又覺得咧呢、這個都係太新啦呢一個時期。其實究竟我哋要知道日本其實喺漢朝嘅時候突然間嚟到嚇有啲使者啊嚟到中國咧，其實嗰陣時係點樣爆出嚟嘅咧？呢、這個咁嘅地方，咁係咪火山爆出嚟嘅？咁我相信冇。咁但係咧，日本如果再追溯得早啲，一定要同佢嗰啲神話咧有一啲嘅好大關係。就算係卑微夫呢度去裏邊講呢一個女王，其實都講緊嗰陣時嘅時代背景咧，都係講緊嗰陣時譬如有兩大嘅崇拜嘅系統啦。叫做一個就是崇拜山川啦、大自然嘅啦，咁另外一個系統咧就是崇拜太陽。咁而家我哋所熟悉嘅日本，如果我哋講神道教啊、崇拜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不離呢兩大系統，我會咁樣去理解。咁喺套戲裏面就係講緊呢兩個系統去嘅爭鬥。咁但係而家我哋去睇，譬如當然啦，日本個國旗是咩嚟嘅？太陽啊嘛，咁其實亦都係日本其實係崇拜太陽就好重視啦。咁但係另外我哋又會知道日本對於大自然咧，我哋嘅感覺好似就好 natural 咁，好中意呢啲咁嘅純木啊呢啲嘢。咁呢個咧亦都係同佢嗰個崇拜周圍嗰個大自然咧好有關係。 係啊，譬如如果講到崇拜太陽啦，咁啊當然係天照大神係日本一個重要嘅一個主神啦。咁同一時間，Stan 提到有關對山川嘅崇拜都值得講，因為咧其實譬如中國東北啦，即係我哋唔好計中國嘅東北，總之係一個東亞嘅地方嘅北方咧，其實薩滿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崇拜。咁譬如去到匈奴啊，都有類似嘅對山川嘅崇拜嘅傳統。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其實日本同呢個東亞嘅北部嘅一啲範圍裏邊咧，有一個互通咧，可能喺即係人類學上係講得通，即係佢哋有一個好接近嘅一個嘅信仰。咁正話阿 Stan 想帶出嘅，當然係可能呢個所謂點樣有所謂日本嘅本島嘅啲人啦嘅居住嘅問題。咁普遍就好多人都認為，就係日本自己認為啦，係一啲騎馬嘅道內人啊，即係話由亞洲東北大陸經過朝鮮半島就過嚟嘅一批人，就成為咗日本早期嘅道內嘅啲嘅人物。咁其實當然你話係咪即係有日本有原居，當然有，就係、是。哈爾應該係更加早嘅原居民啦，咁所以成日我哋都話，即係所謂征服哈爾就係一個外來人侵略本土嘅一段長期嘅爭戰啦。咁啊，嗰個唔講住，咁但係要翻翻依個咧，就耶馬台國啦，同埋卑微夫嘅問題咧。咁我哋即係一般我哋平時即係最早認識咧，要講就係其實今日講個東漢咧係好有趣，因為其實嗰個唔係一個好即係 common 嘅，大家都熟知嘅一個咁早嘅重要嘅一個史料。而個金印本身咧好得意啦，咁正話即係大家都可能睇到嗰個金印嘅特性，因為其實你喺海灘執到咧，大家都覺得係假嘅。即係冇可能 係啦， 求其你話係啊，係 咪落船嗰陣時跌咗喺地 下？咁漫長嘅時候，大家都認為係仿製嘅，即係你有乜可能啊？你點可能喺咁容易執到咧？係咪？咁但係然後就 反而咧調翻轉咧，喺我哋中國嘅一啲嘅考古啊發掘咧，就譬如喺長沙啊呢啲嘅即係一啲嘅揾到咧，即係長沙大家知係漢朝西漢嘅時候二姓王啊，咁裏邊個人咧竟然同呢、這個邪馬台嘅即係呢個俾嘅東光武嘅時候俾嘅人咧，有一個非常之高度嘅相似，咁然後就反而就反證翻，咦？喂，會唔會嗰個其實係真㗎？咁然後就隨住大量呢啲嘅金印，慢慢喺周邊嘅呢嘅諸侯啊、同姓諸侯、異姓諸侯揾到咧，就發覺咦，好大機會，越嚟越機會係真，因為冇辦法仿製，即係因為一個咁高度嘅相似。咁然後就慢慢證翻，咦，可能係真。咁亦都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就係咁，佢係喺福岡度揾到㗎嘛。係。咁假設如果係冇搬過啦，即係應該冇人由第二個搬過去福岡，咁會唔會福岡曾經係一個日本早期嘅中心？心咧，咁其實就牽涉住另一個話題啦。 係，冇錯。 其實福岡我哋如果今日理解咧，就係中國或者係亞洲大陸啦，同日本溝通嘅一個最主要嘅媒介嚇，咁就係透過可能係經過濟州啦、對馬啦。咁然後喺朝鮮半島就可以聯絡到福岡，咁呢個最近嘅，亦都係最方便嘅一條水路。咁所以喺福岡發現同中國相關嘅一啲考古嘅證據咧，係非常之即係可以理解。咁啊兩樣嘢我想講，就係呢個印咧本身就好細啦。咁啊咁細嘅話，同我哋可能後代理解嘅嗰啲印章或者係啲曬啊嗰啲，就有啲唔同嘅。咁另外就係佢係咪純金做嘅咧？咁定係即係我哋要理解漢朝講嘅金咧，都係有啲變化嘅，即係黃金定係講緊銅。咁我哋見到實物就可能可以更加理解漢朝文獻上講嘅金究竟係咩一回事啦。咁可能阿 Wiki 可以解釋多啲啦。 我呢度可以補充兩點啦。頭先阿嘉齊提到福岡嗰個地理因素，咁呢個好明顯啦。我哋正如我哋之前有一集都提到過啊，蒙古去攻打呢個日本嘅時候，其實嗰個登陸嘅目標嘅地就係福岡。咁呢個因為佢係最接近呢個朝鮮半島嗰個地方啊。第二，如果頭先提到個印啊，其實個印係好細嘅。佢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當時我哋考慮翻喺秦漢時候咧，其實呢啲印用喺嗰個乜嘢嘅載體咧，就係啲竹簡同埋啲木牍啊。所以其實嗰個印咧，嗰個 size 咧就非常之細啊。咁就唔似得後世我哋講宋明啦，去到個大個曬啦，因為你可以印喺紙嗰度啊。咁呢個我哋係可以俾到一個好嘅即係實證，我哋去理解。 係啊，同埋究竟即係當時嘅日本嚇個中心地方究竟係今日可能京都周邊啦，定係可能喺九州嗰邊咧，亦都一個大嘅爭議嚟。咁有關相關嘅話題咧，其實又有排講嘅，咪有啲新科技都會帶出。下一節繼續。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啊，咁啊正話嗰節嘅尾都講到啊，即係日本早期嘅起點咧，就同呢個亞洲東亞大陸咧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咁而牽引到正話討論到嘅問題就係究竟嗰個日本嘅起點咧，究竟係九州作為佢起點啊，定係一個叫基內啊，即係今日嘅京都啊嘅周邊嘅地方係個起點咁樣。咁呢牽引好大啊，原因咧就係日本嘅天皇咧自己認為或者日本國民認為咧係一個連綿不斷的一個朝代， 萬世一系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會覺得佢揾到個起點咧，就揾到個終點係點嚟㗎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好重視個起點，原因佢哋認為自己冇斷過，咁啊我哋唔討論係真定假啦，有冇斷過嘅問題，咁但係嗰個起點咁係九州定係基內咧，就兩個説法都有得行得通嘅，嗱譬如九州説就有人認為嘅譬如從東漢嘅交流，譬如卑微夫咁，其實係一個分裂嘅日本嘅九州嘅一個群體，咁佢可能係好多個唔同嘅小國。甚至乎去到東漢光武嘅時候都話，佢只係倭嘅下邊嘅其中一個小國嘅交流。咁而亦都有人認為咧，其實當時卑微夫根本就唔喺九州嘅，佢卑微夫其實就喺基內，即係今日京都啊、奈良嘅一啲地方嘅權。咁嘅話咧，呢位卑微夫嘅女王咧，就係今日天王嘅祖先啦。咁而呢兩個討論咧，其實冇終結過嘅，因為其實成個日本咧，你大家可能聽過啲嘅古墳啦，咁其實喺好多地方你都見到，突然間好似有個即係點啊，有個 鎖 巨大嘅饅頭啊，然後下面有個鎖匙窿咁嘅樣嘅地方嗰啲古墳咧。有好多地方喺日本都有，尤其喺九州啦、 本州嘅中國地方啦，咁京都都有一個，我 基來都有， 係啦，見到一兩有 大阪地區啊，係啦，古屋附近嘅。 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咁究竟係邊邊嚟咧？就冇得拗，咁大家都討論緊。咁我要帶出嘅咩咧？就係2021-2020年疫情期間，日本有個會議咧。咁我睇即係佢裏邊嗰個內容就係咩咧？就係、是、唔同嘅大學咧一齊用嗰個新嘅技術去掃描嗰啲嘅股份。同埋裏邊嘅證明，咁然後咧京都嘅大學咧就證明咧京都嗰啲股份咧就卑微夫就係喺京都，咁然後九州嗰啲大學咧就證明咧通過呢個 LiDAR scanner 即係 3D scan 咧就係卑微夫就喺九州，佢同一個會裏邊同一堆論文咧就直接就互相 碰撞， 去碰撞，哇！我嗰日見到咧就非常之刺激㗎，咁啊所以咧去到其實都係三四年前咧都代表住咧其實日本對呢件事咧即係意難平，咁但係亦都代表住我哋對日本嘅起點咧都仲係一個謎團嚟。 咪學術嘅貴乎討論嘅，咁有得拗咁樣，永遠都係好嘅。咁唔知係咪真理喺呢個討論當中就可以發現到出嚟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從頭先我哋相關九州啊、基內嗰啲拗叫咧，我哋可以睇到一個好重要嘅角度。咁、那個重要角度就係、是、即係讓我哋譬如係從中國人嘅角度嚟去睇中日關係，跳出嚟去理解日本人點樣去睇中日關係。咁可能喺佢哋眼中日中嘅關係啦，咁係咩咧？係唔係牽涉到兩國交流咁簡單，而係對佢嘅民族自信啦，或者民族嗰個起源嗰個討論咧，非常之重要。即係民族起源同埋文明嘅開端咯。咁其實喺中國都有嘅，咁就係究竟中國嘅文明係咪西來嘅？即係喺外國嚟嘅受到影響，定係我哋本土去發生嘅？咁呢個同樣嘅版本就喺日本都會有咁嘅出現。咁究竟倭奴？究竟呢個野馬台嚇，即係卑微夫女王咁樣，同而家嘅天王有啲咩關係？其實我哋睇個印都可以諗諗啦。究竟呢個印有啲咩意思嘅？ 係咯，究竟呢個印啊，究竟係咪而家嘅天王家族嗰個印咧？咁其實我知道就應該唔係啦。即係頭先提過嘅野馬台啊，咁日本嘅而家嘅所謂天王。其實是來自所謂的大和朝廷，其實我們去可能一般的觀眾未必理解，現在我們知所理解的天王是大和朝廷，之前其實有很多眾說紛紜的傳說，包括是跟神話是有緊密的關聯的，就是耶馬台以外再早一點的，亦都這些神話跟不同的日本的地方是有關的，譬如另一個地方在本州的西部出雲大社，出雲亦都是譬如有曾經有所謂的大國主這個這樣的即係天照大神出現之前的另一個叫做係掌管住日本嘅一個神，咁其實呢啲我去睇咧，係好可能呢啲傳說係同係反映咗日本嘅政治啊、天皇啊、大和朝廷之前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嘅勢力啦，咁變咗 transform 咗變咗係一啲神。的傳說，咁譬如係出雲嘅，可能早期喺大和朝廷建立之前，喺出雲亦都有一啲嘅政治嘅可能地方嘅中心啊，咁亦都當然係同九州啊嗰啲係有關啦。咁呢一個又帶翻去，譬如大和朝廷，咁就係、是崇拜呢、這、一個太陽啦，咁所以有天照大神，天照即係太陽啦，喺個天嗰度照落嚟。咁呢一啲都係我哋去理解日本早期歷史必須要知道嘅。咁亦都呢一個咁嘅天照大神就反映咗日本嘅神道教嘅思想啦。咁神道教其實我去睇就係由最初你提過嘅一啲可能薩滿嘅對於大自然嘅崇拜，慢慢咧。變咗咧，我覺得就係有啲政治化。咁點樣政治化咧？就係將拜嘅神就同政治或者係統治者係緊密聯繫咗。咁所以有天王嘅制度，天王嘅制度就係反映咗就係同太陽嘅崇拜有關，係太陽嗰方面相關嘅神嘅子孫啦，即係好似中國嘅天子咁啊。咁先至係出現呢一個我哋而家一般人所理解嘅日本嘅天皇制度嘅所謂嘅萬世一系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喺呢度，我想講兩樣嘢啦，即係基於三位頭先提到嘅。第一就係其實 Stan 頭先已經講得都好清楚，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地方，亦都有自己嘅神話。我哋現在通常一般睇到關於日本嘅一啲即係所謂建國啊。 或者佢哋甚至開天辟地嘅神話咧，其實好多就係喺即係呢個日本嗰個政治嘅發展入邊一路逐步逐步咧去累積同埋去即係改良嘅。咁而嗰個高潮其實應該就係去到咧去明治維新嘅時候啊，就將佢咧其實比較有體系嘅，即係成個開天辟地。譬如頭先阿 Stan 提到啦，呢個天照大神等等。咁以至於其實再推佢哋再推早一啲咧，有呢個伊耶拿奇命、伊耶拿美命兩兄妹咧，就神派佢哋落到嚟咧，然後喺一個混族嘅海用一支叫天照矛喺度搞。搞完一輪咧，就拎起嗰支矛咧，嗰支矛滴落嚟，即係嗰啲水咧，水滴咧，就變成咗今日嘅日本列島啦。然後再慢慢喺上面咧，即係有眾神嘅加持咧，就點樣建立咗呢個日本嘅即係王國啦，所謂啊。然後就天王落嚟。我另一點想講咧，就係話頭先大家都提到所謂萬世一系嗰樣嘢啊。所以頭先翻到就話點解嗰個地方係究竟喺九州定基內咁重要？就係連接到天王係咪一個萬世一系？呢個牽涉到同中日交流咧，就係我哋發現近代咧日本即係一啲所謂嘅王國史觀咧就係話即係強調日本咧即係嘅優越嘅地方。其實呢樣嘢最遲咧喺十八世紀左右咧就已經成形咗㗎啦，即係早喺呢、這個譬如中日甲午戰爭等等嘅事情，再早一百多二百年嘅時候已經成形。其中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當時嘅日本嘅一啲嘅所謂嘅國學者咧，即係強調日本文化優越嘅咧。他哋認為咧，過去雖然日本學了很多中國的嘢啊，即係我哋都會再講啦。但是他哋認為咧，其實日本是比即係所謂中國的歷史上是優勝的。點解咧？佢哋認為中國有逆性革命，就是不斷改朝換代嘅。但係日本嘅強嘅地方咧，就是他哋有所謂貴種啊，就好多貴族咧去領導，而喺貴族之上咧，就是一個從未改變過。萬世一系嘅天王啊，咁呢、這個而呢個天王咧就嚟自咧即係天照大神嘅直系啦。我再加一點咧，就係日本有一啲所謂秘傳嘅兵法，好有趣嘅，叫大星傳啊，喺戰國時候特別流行嘅。大星傳個名拆解咧，一個大字同一個星咧，佢哋就係一人日身，就係、是、一個人喺個日嗰度生出嚟，呢、這個就係天王啦。 嗯嗯，啊，因為就借住呢個機會咁啊，講少少正話，大家。帶領我帶起嘅要講嘅再一種宗教嘅問題，嗱，譬如正話我哋講到譬如神道教嘅話題啦，咁我哋知道其實有很多神，我哋叫古墳時期嘅時候，好多嘅神其實已經喺度，咁亦都我哋之後亦都會更加仔細咁講到，但係其實都會提到嘅，譬如佛學東來嘅問題啦，咁佛教傳入咗日本之後，咁佛教即係其實神咧就我用理解好簡單，就係啲好有 power 嘅嘢係嘛，即係其實佢未必係奸嘅，但係佢即係你當佢土地都有啲接近嘅，即係話邊個地方有邊個神就守住那個地方，無論佢係太陽嘅神又好，樹又好乜，總之嗰個地方就有啲嘢，有神嘅地方多少都有人，有人就即係有群眾，咁所以嗰個神嘅力量咧就同嗰班下邊嘅人係有關係嘅。OK， 咁所以佢咁好啦，咁佛教嚟到之後，啲佛教啲神係外來者，咁嗰啲外來者都好強，咁所以喺唐朝嘅時候。要處理呢個相關嘅問題嘅日本咧，其實你要處理嗰個有關神道同埋嗰個佛教嘅之間嘅衝突，咁所以佢哋用嘅方法咧就係所謂嘅佛本神跡啊，佛本神跡就係話你我哋而家日本見到嘅神嘅跡，即係顯現嘅東西實跡，而係本身其實嚟自佛嘅本嘅，即係話佢其實嚟自某個神，其實咧就是一個好常見嘅所謂寄生嘅一個情況，就係、是、譬如希臘同羅馬呢類，即係話其實我哋而家呢個神咧就係嚟同嗰個係同一個神嚟嘅，只不過係佢嚟到日本之後個樣唔同，咁所以無論天照啊各種嘅神咧都會對應翻一啲嘅佛嘅嚟去做，咁所以佛都有太陽喺後邊，即係有一個光照嘅一個形象。 日輪 係啦，咁但係呢個後來咧就開始即係有所謂嘅神佛集合啦，即係神同佛之間佢哋之間嘅裏邊嘅內涵咧就開始慢慢去結合。咁其實 Vicky 正話講到一點好緊要嘅，就係話喺17、18世紀之間嘅時候，嗰個重視日本本土咧，其實嗰陣時都係我哋後來講到嘅所謂呢個神本佛跡説嘅同一時間就係嗰陣時。咁即係咩意思咧？就即係當時嘅神道教咧就開始講翻，喂，其實我哋神道嗰啲先係本。佛祖嚟嗰啲係外來嘅，嗰啲外來嘢咧係跡嚟嘅，即係話嗰啲係顯現嘅面像，但係佢真正底嘅東西咧，其實係我哋本土嘅神。咁其實咧就調位啊，點解要調位好緊要啊？點解咧？因為嗱，天照大神如果係佛嘅顯現咧，咁天王就係嚟自佛嘅，咁即係外來㗎啦。咁但係調翻轉之後咧，嗱佛只係顯係假嘅，不真相先係天照，而天照就係我哋天王。呢個咧就好重要。 我引申一點啊，所以咧呢個去到明治維新嘅初期咧，日本曾經大舉咧去排佛，去即係打壓呢個佛教啊。其中一點就係依個原因啦，要捧高呢個神道，亦都因為呢個係代表咗天王嘅權威。 喂，其實是佛底定是神底咯？呢、這個係嘛？咁嗱，透過嗰個爭議咧，其實我覺得頭先阿 Stan 咧提咗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咁就係嗰啲唔同嘅可能宗教嘅系統啦，或者信仰系統啦，佢哋嗰個磨合啦，或者可能我哋要咁樣乜底乜底咧，就係點樣去修編啊？邊個將邊個修編，咁啊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咁但係調翻轉嚟睇，有好多可能，譬如日本上古嘅歷史，如果我哋能夠拆解嗰啲宗教系統嗰、那個修編嘅過程咧，我哋或許可能可以睇出一啲端倪出嚟都唔定。 我哋講咗咁多學術嗰啲嘢，其實我哋即係香港人對於日本其實最重要係咩啊？除咗動漫之外，去旅行啊嘛。 係啊。 其實我有時就會提啲學生，即係你去我去介紹好多嘅日本建築咧，我會提佢哋，喂，你小心留意，你去旅行嗰陣時咧，你入去一個地方，究竟嗰個地方係神社定係佛寺？咁神社究竟係乜嘢宗教咧？其實都未必真係個個答得到。咁正常嚟講就係話係神道教啦。咁但係咧又有神佛集合喎。咁所以呢兩樣嘢其實有時你去到一間寺院，其實啱啱喺正隔離又會有一個對應嘅神道教嘅一個神社，你去到一個神社咧，啱啱黐住又會有佛寺，所以又小心啲啦。去旅行嘅時候要 冇錯啦。咁所以中間發生咩事咧，好仔細可以講得到嘅。咁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啦。咁啊，正話我哋講到咧，中日交流裏邊咧，是一個好漫長嘅一個過程啊。咁啊，如果用即係傅高義嘅一個説法，大家知道傅高義係一位好重要嘅對中日交流貢獻好大嘅學者啦。咁佢我都睇過佢好多有啲影片嘅訪問，我都有仔細咁去讀。咁佢理解嘅第一個一千年嘅中日交流咧，其實佢係講緊咧就係一個日本咧向住亞洲大陸學習嘅一個過程。咁當然主要係中國啦，但係唔止啊，仲有其實朝鮮啊，都係當時佢重要嘅學習嘅一個夥伴。咁點解其實好容易被理解啦？咁啊亞洲大陸當然個發展係比較先進啦，佢好多嘅物產嘅交換啊嘅部分咧，都係要通過咁樣去帶動而嚟。咁其實有啲佢有資料提過嘅，喺好早嘅時候我哋講到中國嘅古建築嘅時候，其實甚至乎有啲外來學者認為早期嘅中國建築咧應該係學習日本嘅咁樣，咁其實依個就係一個地理嘅錯誤得好緊要嘅觀念啦。咁啊，隨住譬如梁思成佢哋去重新發掘到發現到喺譬如山西嘅中國嗰啲古建築嘅時候，就重新醒理翻，其實日本係一個全面學習唐朝嘅一個過程。咁呢個都可能係即係我哋講中日交流入邊重要嘅一筆啦。 咁如果講日本建築同中國建築關係，首先就木結構啦，一定要講啦，即係日本嘅古舊建築嘅其中一個啊，而家睇一個最舊嘅而家嘅木結構，其實就喺日本嘅奈良嘅呢一個嘅法隆寺嘅西院呢一度。咁呢一個咁嘅西院嘅建築，其實係最遲應該係唔會遲過公元711年起嘅，咁而家係世界上最舊嘅。咁比起中國現存嘅最舊嘅木結構南禅寺係再早咗幾廿年嘅。咁而呢一個嘅呢一個佛寺咧，其實佢興建嘅人咧又一定要提另一個人，即係直接有參與嘅就係聖德太子。咁聖德太子嘅形象，咁究竟係點嘅咧？咁喺我眼中咧有兩個形象，一個咧就係日本嘅銀紙裏面其中有一個係有一張係聖德太子，另一個形象就係我都係睇戲啦。咁日本嘅一個電視台拍嘅一套嘅單元嘅劇集啦，聖德太子咁主演嗰個係邊個咧？本木雅雲咁啊咁鬼靚仔嘅，咁亦都係代表咗聖德太子喺日本人嘅心目中其實一個非常之正面，我都未睇過有任何嘅記載啊，或者係影視作品咧會將佢講佢任何嘅負面嘅嘢，差唔多好似聖人咁樣嘅。咁佢其實最重要嘅功績就係佢好主力去引入當時嘅中國嘅思想，尤其是其實嗰陣時個背景日本係都比較立立亂，咁佢引入嘅係咩咧？就係所謂嘅建立嗰個律令嘅制度咯。咁呢一個就係可以話係除咗佛教傳入 之外，另一個在政治上面一個很大力將中國的所有的制度啊、文化去引入日本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咯。咁之後亦都再遲少少嘅又有大化改新啦嚇，呢一個嘅好多嘅不同嘅不斷將呢個中國嘅文化引入，咁先至慢慢再去到之後嘅所謂唐朝嘅時候。派遣呢啲咁樣嘅譬如遣唐使啊呢一類，咁先至去大量去制度化咁樣去學習中國嘅文化，都派好多嘅留學生嚟中國咯。 聽你講到聖彼得太子嘅時代咧，吸收中國文化啦，咁其實最精彩嘅地方啦，咁我哋即係中國人今日都得益嘅，得益係咩咧？就係佢個時代咧大概個年號啦。咁其中一個年號就叫養老年，咁養老就即係呢個時代咧，佢哋就引入咗唐朝嘅一啲法律嘅資源啦、律同埋令啦，咁啊即係所以而家今日我哋見到流傳到落嚟，咁當然唔係全部啦，咁但係有部分流傳到落嚟嘅所謂養老律令咧，其實就係反映咗日本呢、這個即係律令嘅制度究竟係點樣嗱，嗰即係相關嘅律令咧，到明治時代咧先廢除，咁當然啦，咁啲律令就存在，但係冇咩人遵守或者處理嘅時候，都係用一啲新建立嘅嗰啲格式啊，或者可能係案例啊等等嚟到去處理。咁但嗱，即係想講，譬如包括啲咩咧，律令裏邊有咩內容？咁啊，例如係定義咩叫做小朋友？三歲以下，即係三週歲啦。我哋用中國人嘅計算方法，就係虛齡都計埋。咁就係叫即係就係為之王啊，即係皇后嘅王。咁啊，然後16歲以下就係小。啊！即係個咩叫兒童咧？佢哋嗰個定義咧，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嚟到去講出嚟。嗱，但係點解話中人得益咧？就因為我哋今時今日流傳落嚟嘅唐律咧，咁就係唐律嘅疏爾啦，個名字加埋啲疏爾，咁就係永徽年間。永徽年間咧，就係即係大概係啊武則天佢哋嗰個時代嘅前後啦。咁但係養老律令咧，佢哋保留嘅唐律咧就是、開元嘅。開元時代就是、唐玄宗嘅時代，咁即係我哋有早啲嘅，咁亦都有晏啲嘅唐朝嘅律令咧，就可以喺嗰個養老令裏邊咧，可以去睇到出嚟。咁由此可以睇到唐朝嗰啲法律上邊嘅變化。呢、這個對於我哋理解中國法律嘅發展啦，或者係唐朝嘅一啲歷史咧，係相當之有幫助啊。甚至乎咧，我哋到咗今時今日咧，係因為日本人保留咗咁多唐朝嘅令咧，咁以至呢啲令已經早喺中國失傳咗上千年嘅。咁但係就因為透過日本學者同埋中國學者嘅努力咧，就可以喺呢啲咁嘅日本嘅律令裏面咧揾翻唐朝好多好寶貴嘅歷史知識嘅。 係啊，當然啦，即係律令制度咧，就係幫助日本成個從政治啊、經濟、文化到軍事都有好大嘅改變嘅。咁喺吸收律令制度啊，以至於我哋晏啲可能都會再講佛教啊等等之餘咧，嚇，其實喺呢一個即係我哋相對叫做和平嘅交流模式之外咧，其實咧都有矛盾同衝突嘅嚇。因為其實日本當時咧，即係面對住一個當時喺整個東亞最強大嘅唐朝咧，一方面咧啊，即係又羨慕啦，又要學習啦，但另一方面其實咧都有好多緊張嘅關係嘅，特別係圍繞住朝鮮半島啊，因為當時其實兩個國家你可以話咧，即係唐朝同埋呢個日本咧，其實都有自己嘅利益喺呢個朝鮮半島上啊。咁日本特別係咧會比較支持咧喺朝鮮半島南方嘅八濟國啊，咁而唐朝最初咧就支持咧喺北方同東面嘅高麗啦同埋新羅啊，咁所以咧亦都係為此咧，其實大家好多外交嘅角力同埋明爭暗鬥，咁以至於咧後來仲發生咗一場戰爭啊。因為其實日本喺當時慢慢開始即係增長佢嘅國力嘅時候咧，其實佢將八濟國亦都有一定嘅程度視為咧，希望將佢視為自己嘅附庸啊。咁所以當睇到咧，譬如唐朝與新羅咧與八濟有一啲嘅衝突嘅時候咧，其實日本亦都咧即係係忍唔住啦啊，直情咧係有軍事嘅參與。所以喺公元622年咧就發生咗一場即係喺朝鮮半島沿岸嘅一個海戰啊。就一般稱為所謂白川江海戰啊，咁但係結果就以日本同八濟軍慘敗咧啊結束。咁呢個慘敗其實對日本咧反映一個積極嘅正面嘅意義嘅，就係話當時日本認為咧喺朝鮮半島嘅海戰慘敗咧，唐朝好可能就會派兵渡海咧就去進攻佢哋啊。咁所以呢個咧就進一步其實推動咗咧日本整個咧政治啊、軍事等等嘅改革。 係啊，同埋有依個有好有趣，我成日都覺得徐同埋唐初咧，其中一個對於佢哋意難平嘅應該係徵高歐麗。我成日都諗唔到點解佢哋對高歐麗有咁巨大嘅興趣，即係其實第即係徐朝嘅時候，其實都徵無可徵嘅，都繼續要打。 係咪攞人心啊？嗰陣時 都真係有真係有機會啊！即係對長白山即係有啲興趣，可能對天池都有啲興趣。但係佢對徵高歐麗嘅興趣背後代表住嘅就係話，當時嘅高歐麗咧，其實係大抵真係同曹操有關係，即係曹操時期三國時期開始，其實遼東半都係積累咗好漫長嘅力量嘅發展。咁啊，都有幾百年嘅慢慢俾高歐麗咧，就係叫我用今日嗰啲講法叫野蠻生長啊。啊，即係慢慢地咧，就建立咗一個即係橫跨朝鮮半島同中國東北嘅一個政權。咁然後隋唐嘅強力嘅征伐咧，去到唐最尾終成功征服到高麗，因為高麗有一啲嘅內亂。咁就之後咧，其實就進入即係話阿 Vicky 所講嘅所謂嗰個三國嗰、那個嗰、那個嘅局面，就係話中國嘅力量咧，其實已經去到朝鮮半島今日北部中間，其實全部都係，其實真係南端只係剩翻兩南端有白濟同埋新羅啫。咁所以其實對日本嚟講有一個很大的動機，知道是有問題的，即係佢好清楚地見到，其實唐朝力量咧，沿住只要沿住朝鮮呢個半島延伸咧，好容易就可以入到日本，即係已經唔需要遠洋東道，好直接就嚟。咁所以佢有一個嘗試去反擊或者嘗試去同對方有爭逐咧，其實係合理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即係白濟新白濟同呢、這個。日本即係我哋話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嘅皇室嘅成員咧，就東渡咗去日本。咁然後咧就，所以日本啲天皇咧就喂，佢哋啲皇室好似啲文化都好好、啊、喎，建築又好耍家喎，啊有啲嘅技術上面都有啲進步。咁我哋一來咧就吸納佢哋，同一時間咧亦都做呢個通分。咁我哋話依一個時候亦都正話如 Vicky 所講，其實對日本嘅內部嚟講咧，都係一個新嘅變化同一個新嘅革新。 所以咧，其實日本同中國嘅交流咧。有一啲嘅傳說啊，譬如唔止係文化交流，其實喺人種上咧，有很多嘅學説咧都話係有交流嘅。譬如有傳說話漢獻帝嘅後裔，其實喺漢亡咗之後咧，其實係去咗日本噶嘛，甚至乎係去咗日本嗰度去做咗一啲高層啊、貴族啊咁樣噶嘛。咁啊，其實唔止喎。仲有一啲當然啦，呢、這個就比較冇咁多學術支持嘅，可能你哋都唔知道會唔會聽過山口百惠啊，山口百惠佢自己聲稱佢係楊貴妃嘅後裔，係楊，亦都呢一個牽涉咧，有一啲嘅傳說，當年嚇呢一個安史之亂嗰時，楊貴妃其實係冇死到嘅，其實係逃避咗去日本嘅。咁呢個可能咧，遲啲咧又有另一套戲啦，我哋可能會講一下啦，《妖貓傳》啊，會提及呢一個相關嘅歷史嘅。咁當然啦，呢、這、一個有好多嘅歷史上會覺得其實就呢一個就未必真係楊貴妃逃咗去日本，咁就但係山口百惠係佢嘅祖先係嚟自中國嚇姓楊嘅後裔，這個、呢個咧有都有幾多人相信嘅。 其實再早啲仲有呢個徐福大二千同林， 係啊，好多呢啲傳說。 以至於其實日本仲有啲即係。有啲流行文化都會有咁樣講嘅，即係佢哋好惋惜佢哋嘅名將呢、這個源義經啊，就話咧佢其實冇死到嘅，其實走咗中國，佢就係成吉思汗。係 啊，好多呢啲咁交流㗎。 呢個我見過最癲嘅，年份都好似爭緊啲，所以 完全係時代錯亂啦。 唔係咁有啲可能係失敗者啦，或者我哋可能對於一啲戰敗嘅一啲同情咧，分分鐘都喺歷史上面經常咁樣出現嘅，呢啲絕不為奇。 其實唔知道日本係咁啊，其實唐都係咁嘅，咩風塵三俠。啦，咪成日都講啊，封神三俠咪見到啊，即係啊一啲唐朝嘅開國皇帝啦，咁啊覺得哇，即係民之心死啊，覺得人哋先有帝王之相啊嘛，咁啊所以咧就 裘染黑 係啦，騎驢仔好似騎馬咁快嘅裘染黑就話，哎我因為此地咧就唔係我可以經營嘅地方，咁我就去其他地方去立國，咁啊最尾實立咗個國噶嘛，咁我成日都睇嘅時候想像，點樣咁容易立國嘅咩？你咁容易就出去立國，咁你去邊啲地方咧？可能嗰個想像。除了南洋之外咧，有好大機會就係呢個日本啊、東洋嘅地方， 富裕國 就係當時嘅地方。咁所以我要帶出嘅就係話，其實呢啲嘅中日交流背後咧，都係一個開放嘅空間同想像。有咩發生消失咗，把握結局擺喺對面咧，就可能好合理。咁啊，之後發生咩事咧？最後一節會繼續同大家講。 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正話都講到啦，中日嗰個交流嗰陣時候，遇到喺唐朝嘅時候，本身以呢個和平啦交流為起點，咁但最終都係因為有啲嘅軍事嘅爭端啦，其實同埋都係安史之亂之後咧，其實中日嘅交流咧係有啲嘅阻滯。咁啊，阻滯有實質上嘅地理阻隔啦，亦都有軍事上面中國嘅東北已經係俾即係當時嘅安史佔據咗，亦都冇可能有一個用大陸嘅溝通。當直接用海洋溝通嘅時候咧，危險係大增嘅。遠洋航海係相當之空險，咁之後有啲過幾個禮拜可能都會講到呢啲相關嘅話題。咁但係要提嘅就係日本裏面嗰個擴張嘅政策咧，其實雖然佢係當然係一個島國同埋相對係小嘅細嘅國家，但佢本身係擴張嘅目標咧，其實冇停過嘅。咁主要嘅擴張喺日本咧，就係向東嘅所謂征夷嘅一個系統。咁其實佢哋冇停過由九州啊、本州嘅西部一直向住東部嘅延伸。咁佢哋好喜歡東邊嘅陸地嘅，咁當然佢哋稱呼嗰啲做夷啦。咁而呢個夷嘅觀點都係嚟自中國啦，因為中國就稱呼日本自己做即係外來啦。咁佢自己都稱呼佢東邊嘅做夷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好有趣啊！即係征夷呢個字咧，識得用真係好好用，係嘛？我哋即係將對方叫夷咧，我哋就可以征佢。咁所以即係我唔係講笑啊！即係好多時啲國家都會將我哋嘅假想敵咧，就係我哋要征服嘅對象視為一個假想敵，視為一個好似洪水猛獸咁 野蠻人。即係 咁而我哋都即係阿 Stan 講電影咁中意，我又講下，即係譬如我哋講到宮崎駿係嘛，咁啊亦都有一啲有關呢啲部分講到中國東北啊咁樣，咁其實都有一啲想佢想帶出嘅有啲講緊征伐嘅問題，咁所以都有日本自己內部都有啲反思。 日本嗰個其實佢內部擴張咧，從中世紀嘅時候佢特別關注嘅就係兩個，一個就係頭先阿卓賢提到嘅。哈夷，所以佢係東哈夷就是、西伯濟啊，其實一路都係向住兩個方向，朝鮮半島同埋即係佢哋自己東北啊方面嘅擴張。咁但係個擴張過程入邊咧，正如我哋上一節都提到啦，即係其實同成個東北啊嗰個政治都有好多嘅關聯嘅。咁以至於譬如話喺唐朝嘅時候同唐朝嘅中國打過一仗啦嚇。咁然後當然更加即係對日本帶嚟好大震動咧，就係我哋之前有一集都提到過噶啦嚇。喺1274同1281咧兩次咧，即係所謂嘅援寇啊，就係蒙古人去即係攻打呢個日本咁。咁我哋都提到過1274年嗰次就其實係呢個所謂蒙古軍咧，其實嗰個準備好唔充足嘅，主要都係靠朝鮮軍隊啊，而且用咗十幾日先渡海去到咧，個個暈曬船咧，所以基本上幕府嗰邊咧用5000嘅騎兵咧，基本上就可以抵抗到呢個蒙古軍。咁第二次就出現咗所謂神風之翼啦，就因為颱風咧打散曬呢個即係援軍嘅船。咁所以兩次都安然渡過啊！咁令到其實某程度上就係令到日本國內咧，即係有一個更強嘅自信啊！咁以至於咧，當然呢個係部分原因啊，令到後來咧一路嗰個東北啊局勢越嚟越複雜嘅時候，日本以至於就係甚至喺豐臣秀吉嘅時候咧啊，發動咧呢個進攻朝鮮半島甚至係呢個即係東亞大陸。 咁我好想打去印度啊！ 係啊，我就好想聽阿嘉齊講下呢個萬力朝鮮之 翼。接少少頭先你講開蒙古嗰個問題咧，其實我之前睇過一啲水下考古嘅報告，就講喺福岡附近咧嗰啲即係元朝派出去征伐嗰啲船啊嗰啲點樣咧，咁就係即係淨係講一點，神風可能都好緊要嘅，咁但係神風緊要之餘咧，蒙古啲船或者元軍啲船好差都好緊要嘅。咁就係即係我哋睇到啲木結構係其實好求其啊，咁嗰個釘裝啊等等咧，全部都唔係好符合真遠洋航行嘅規格。可以見到就係元朝可能收編南宋嘅水軍啦，咁然後急就章咁樣咧，將佢 upgrade 成一個叫做即係海洋征伐嘅部隊。咁呢隊海洋征伐嘅部隊咧，能夠去到日本附近咧，已經係一個奇蹟嚟。即係所以佢哋其實坐留耐啲都自己會沉嘅。 係啊，依度到就即係拆開少少，即係譬如我哋話。在河上面行的船啦，咁啊睇佢呢啲即係相關呢啲科技嘅節目啦，咁啊譬如佢平時喺河上行係咁啦，咁只要出到去海口咧，其實嗰啲咁嘅細船仔啊艇咧，其實係拋可能起碼一層樓高。咁如果你用啲咁嘅相類似嘅船嘗試做遠洋航海咧，嗰啲人咧真係如正話 Vicky 所講咧，真係嘔到即拋咁樣一層樓兩層樓都仲要係近岸都已經咁。咁你去到遠洋嘅話咧，整十幾日咧，我諗都即係不似人形都係正常嘅形容詞嘅。 我補出一句嗰啲就朝鮮派出去嘅船咧，佢大概係28米長啦，根據 當時有啲記錄，其實咧佢需要咧成個過程應該基本上咧要用呢、這個一年時間去做一隻船嘅。咁、但係當時其實元朝比朝鮮嘅時間咧就只有半年，咁你可想而知咧，真係急就章做出嚟嘅船嚟嘅。 嗱頭先講呢個《元義經》傳說佢係成吉思汗呢一個咁嘅傳說咧，我仲想講呢、這個呢、這個神風啊，或者係所謂嘅喺日本嘅角度就係元寇來襲啊嘛。咁嗰陣時喺日本統治嘅就係镰仓幕府啦，咁啊領袖就北条时宗啦，咁又係啦，我睇呢個日本嘅大河劇，其中有一幕咧就我覺得都好搞笑嘅，但亦都反映咗中日之間嘅交流嘅。咁嗰陣時佢描述咧，其實就北条时宗嗰邊幕府咧，佢去迎擊呢一個嘅元寇嘅時候咧，蒙古人登陸嘅時候咧，佢咧其實呢、這、一個都有真係有記載。嗰陣時日本咧仲係好流行打仗咧，係單挑，好似嗰啲三國演義啊裏邊嗰啲，先咧兩邊嘅主將咁樣嚟到喺馬上啊去單挑啊，咁樣咧就打完一輪咧，先至兩邊嘅軍隊咧嚟到去埋牙噶嘛。咁嗰陣時咧，北條時宗嗰邊嗰啲軍隊咧就見到啲蒙古人嚟咧，啊佢又真係仲係用緊呢一種咁嘅，就叫蒙古嗰啲人同佢單挑。咁但係嗰陣時蒙古已經都唔會再跟從呢啲咁嘅中國傳統文化打仗嘅方式啦。 搵啲戰路喺前面衝過去。 係啦，就已經係有大炮乜嘢已經出齊，咁就搞到日本嗰邊嘅幕府嗰邊嘅軍隊咧就非常之狼狽。咁呢一個咧又反映咗其實中國同日本之間嗰啲文化上面喺軍事上面其實真係都有好多交流嘅。除咗你話喺譬如日本嗰方面會學好多嚟自中國嗰方面嘅兵法啊，咁、譬如有之後戰國時代好流行講，譬如武田信玄佢嘅風林火山嚇呢一啲嚟自孫子兵法嘅啲兵法之外，咁呢一個咁樣嘅北條時宗嗰邊嗰、那個即係約人單挑，點知啲人唔理佢，直接打佢呢一個，就真係我都覺得係幾搞笑嘅場面嚟嘅。 係啊，嗱，我哋翻翻去明朝嘅一啲嘅情況，我哋話其實明朝好有趣嘅，因為其實我哋講南海時代，我哋講鄭和下西洋又係講明朝，我哋講海禁啊，片板不得下海，又係講明朝。我哋講到依、這個嘅含貿易，即係中日咁咧，又有同明朝又有啲關係。咁又到講到係倭寇，又同中日有啲關係。咁其實咧，其實依啲其實係完全相反嘅觀念嚟嘅。其實我哋一討論嘅時候，究竟係貿易緊啦，定係海盜啊？究竟係中日大即係依個大航海大交流海洋威武啊？其實同一即係其實當我哋講明朝嘅時候，我哋講緊乜嘢咧？ 同時存在啦，時代有啲唔同，前前後後有啲唔同。咁即係明朝多姿多彩啦。咁但係如果明日之間咧，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咧，係我哋有時成日都會諗，淨係朝鮮嗰條路啊。咁但係咧，即係明人如果真係要同日本交流咧，係寧波同埋九州嗰個關係係好緊要。咁我哋要注意就係我哋睇海洋咧，唔好淨係睇風向啊，睇距離，仲要睇海潮啊，即係睇海洋嗰、那個底層嘅流動。咁即係明朝同埋日本之間咧，係一個最重要嘅交流點。點解寧波咁緊要咧？唔係特別近啊嘛。咁但係咁緊要就係因為黑潮。咁就係嗰個一個呢條海洋高速公路，咁即係嗰啲記載就係話，如果順水順風咧，大概幾日就可以即係由寧波去到九州。咁一個咁樣嘅溝通方式或者咁樣嘅溝通速度，其實不得了啊！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可以好頻繁嘅交流。咁但係當然啦，含貿易啊等等嗰啲制度上面嘅阻礙，令到可能更多嘅中日喺物質啊文化上面嘅交流就形成嗰啲阻隔。所以點解日本方面有咁多聲音，或者甚至乎佢哋嬲嬲地啊走去搶你？好嗱，但係頭先我想翻阿 Vicky 嗰個問題，就講到嗰、那個封神受吉精神。先或者可能人神窩窩呢個韓國人講啦，咁另外或者係可能係佢萬歷朝鮮之役，咁呢個中國人嘅講法。好啦，呢啲咁嘅戰爭咧，我覺得 背後一個很有趣的特點啊，就是可能回應翻啊袁以經係咪成吉思汗？咁就係、是、即係日本人，我成日都會喺度諗日本人嗰個野心點嚟嘅，嗰個要征服世界，但係真係講征服世界，征服世界呢個咁嘅概念唔係講笑，即係我哋今日諗啊，哇嗰條友話征服世界佢搞笑啦，咁但係豐臣秀吉真係咁諗噶嘛嚇，咁但係佢征服世界點嚟咧？之前個前輩就係成吉思汗啦，咁會唔會因為原構來？使到日本人學咗蒙古人冇其他好嘢，咁就學到征服世界呢樣。 我覺得同佢咧真係嗰、那個神風啊，佢哋視為即係、就是、一個颱風救咗佢哋嘅國家，呢、這、一個係有關。佢覺得係根本上就係超自然嘅力量，或者神係拯救咗佢哋，而令到佢哋係根本上就係打不死嘅，就係、是、根本上有好強大力量。咁啊，反轉頭就學翻蒙古人去征服世界。 或者阿嘉齊講得啱嘅，即係嗰個同蒙古嗰個交流，除咗即係嗰種俾成吉思汗啊，或者係蒙古大帝國即係忽必烈嘅影響之外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依家日本有多好嘅文化嘢啊，譬如包括甚至一啲所謂嘅漢方嘅醫術啊，以至於一啲飲食嘅一方面嘅一啲文獻咧，其實佢有好多以至藝術嘅，其實都喺元朝嘅時候傳咗過去嘅。所以咧，我哋就唔係淨係睇話蒙古咧，其實對佢有嗰個武力威脅，其實都文化威脅嘅。咁即係當然你話嗰、那個神風嗰個有一個影響，令佢哋好有自信。咁但係即係依度可能冇時間去深究啦。咁但係即係當時日本嗰個國內嘅情況，即係你豐臣秀吉已經係叫做係統一天下啦。佢嘅眼中即係日本嘅天下嘅時候，其實佢下一步就係轉移到去朝鮮半島啊，以至於一路往外擴張咧。呢、這個喺其實喺佢日本個政治嘅發展入邊咧，亦都係有理可循嘅。 係啊，我哋話萬歷朝鮮之戰其中一個你問我最大嘅一個影響就係、是、其實主要當時去征伐朝鮮半島同埋同明朝軍隊作戰咧，都係西軍嘅力量，即係簡單講就係九州啦，同埋本州西部嘅一啲嘅力量。其實嗰啲力量咧，基本上係豐臣秀吉自己嘅血本嚟。咁其實但係東部嘅廣大嘅農田嘅地方啊，同埋東北嘅地方嘅軍隊咧，其實普遍咧就後來咧就係俾個德川家康所收編嘅一啲主要嘅力量。 冇錯。 咁你話以東軍咧，基本上能夠保存全部實力，而西軍咧係幾乎大半係受創之下咧，其實就直接導致咧德川是成功奪取到豐臣之後政權，而開創到江戶時代，所以中日交流的戰爭可能導致日本的新形勢。